是因为柯南，请问个云和令旗同安立道场嘅远孙柯氏啊，咁啊现在孙明人间嘅说明呢个人肉咧为呢个生死根本，人心啊就最能消魔，若是人界不犯啊，呢个魔亦都莫奈其何。所以就首先咧，于呢个四种根世间中，就明呢个人界。嗱，咁啊，本经就系柯南尊者咧自堕淫室咧为发起嘅。咁啊，说明啊呢条淫欲就系九年前大圣嘅障碍啦。咁啊，亦都系个生死根本，所以先断呢个淫心。嗱，对于呢个七大之中，嗱，我哋通常讲咧，就系地水火风就空根色，就系呢个七大嘅次序啊。但系本经呢个七大圆通之中咧，就系以呢个火头将军啊，所谓乌托失魔尊者，咁啊以呢个火大而得正圆通，所谓化多人心。智慧火，因为人肉之心是正的如火，若是如火的欲念不断，又怎样可以得正圆通呢？都七大之中的火大本来排在第三，现在七大之中就将这个火大排在最先，都是说明这个人如火是为这个生死之根本，亦是为这个首年元大定的障碍。那么向下所谓第八卷五十五是真菩提路之前，那么亦都有这个三件事，那么其中呢就叫我们修行者不要吃这个五种身材。那么既然那些身材不是杀生，那么亦都不害命，咁啊，屬於百分之百咧係植物，我哋點解都唔準食呢？就因為經常講得好清楚，佢話熟食就發人啊。嗱，我哋如果熟食食得多呢個五辛菜，可以增長我哋呢個肉年，就等於話咧係增長我哋啊呢個生死根本。嗱，咁所以本經咧從始至終，包括中間啊，每个地方所讲咧，都系特别提出，以示你除非唔想修呢个首灵验大定啊，你若想修呢个首灵验大定而不正入圆通，正入大佛顶啊，三如来座妙真如正咁妙体呢，你一定要断淫啊，即使连呢个五辛菜能够增长肉念。即使屬於植物啊，咁啊亦都要斷除，咁就可見本經咧嗰種啊結構固然係好啊，而從始至終都係教我哋咧要斷呢個慾念，連幫助增長慾念嘅五辛菜都要戒斷，就可見佛啊教我修行嗰種嘅慈悲心切啊，咁啊所以凡修行者。咁一定咧，於呢個四種根本界中，要先斷呢個淫欲之念啊！即使係大乘菩薩界，本來要以慈悲心啊，要戒殺放生為先，都將佢咧倒過來以呢個淫戒為先。佢話若諸世界，只是若呢個畏土，所謂天空都是啊！我哋诸世界，咁啊六道嘅众生，咁啊就人天阿修罗，咁啊地狱鬼畜生嘅六道众生啦。咁话其心不忍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啊嘛。咁呢两句经文咧，就系、是、佛大慈悲，斩钉截铁，咁啊警告我哋一个修行人，随即你中意生死相续，咁就冇话讲啦。咁如果你唔想随生死相续啊，你一定要断呢个淫心啊！佢话其心不淫，就唔会随呢个生死相续，就等于话 列人心欲念啊，就系留呢个生死相续之因。咁啊，六道轮回就系呢个生死相续之果报啦。咁啊，说明呢个欲念系生死因，六道众生就系个生死果。咁啊，说明啊，受呢个生死相续嘅果报，无有其他个过能啊，完全咧就系人心未断。咁啊，若是话人心断，咁啊呢个生死因啊已经咧系消灭，咁啊生死苦果咧不灭都已自灭啦。嗱，所以呢个外省啊放唔到啊，咁啊一开始呢个唱完晒成真香之后，咁啊由呢个金刚上师开始念一句，佢话爱河系千尺浪啊。嗱，咁啊大众就和一句啦。叫做苦海就萬重波，嗱咁三句咧又係金剛上師念啦，咁若念輪迴苦咧，咁啊大眾就和一句啊，咁啊大眾都念彌陀，咁啊説明咧，我哋今日超度嗰啲仙人，都係要佢啊遠離呢個愛河嘅千尺浪啊，要佢離開呢個苦海嘅萬重波，點樣先至得咧？只有大眾念彌陀，一句彌陀佛可以將個愛河千尺浪、苦海萬重波從此就止息，咁啊呢個輪迴之苦咧就不了，就如是了啊！咁啊亦都説明呢個愛河同埋呢個萬重波個苦海啊，都係為呢個生死輪迴之因啊，説明呢個欲念咧。唔除系唔可以修行嘅，个以修三昧本出尘劳，咁啊结出佢呢个志愿，就逢系一个修行人，佢为咩事咁修行咧？咁辛苦佢用功啦，咁啊无非咧就想修呢个三昧禅定，想超出呢个生死嘅尘劳，了脱呢个生死嘅痛苦。但系长久修行以来，尘劳未出啊，生死未了，呢、这个过患在于边度咧？就在于呢个人心未断，心未清净啊！佢话人心不除，就尘不可出。若是呢个人心未断，咁啊人心就话系以惑之本啊，咁啊系以惑之本都未除。咁啊，呢個解脱啊，當然就無望咯。咁啊，仲有多事的禅定現前嘅如不斷人落魔道，嗱，即使呢一個人，即係呢個人心重嘅人啊，佢有好多嘅智慧，能夠廣學博修，能解就能説，同埋佢就多事啦。嗱，禅定咧，佢就能夠入定添啊。或者一日兩日十日八日一年一次，嗱咁啊佢呢個禅定咧就不可謂不深啦。嗱咁啊，即使呢一個人生重嘅人，佢有如是嘅多次博學啊，亦有如是嘅禅定深度功夫，但係人心不除，都塵不可出啊，尚且落於呢魔道，又何況不修定慧之人？如果人心未斷啊，佢都唔墮落到邊個地方去啦？佢話象粉就魔文，即係話呢個禅定，俾呢個人心超正啊，名為呢個象粉，就墮於呢個魔王。由於佢有福報啊，所以佢做魔王，做嗰啲魔子魔孫嘅領袖。佢話中品就魔文啊，咁啊，如果呢個禅定同埋呢個人心是平衡，咁啊每样都系50%啊，咁啊平等咧，咁啊佢就坐于呢个魔文，为呢个魔王所使啊，就被呢个魔王所支配。咁啊下品嘅魔女啊，即系禅定少，人心特别重啊，咁啊连魔文都冇资格做啦，就做呢个魔女，自己啊。种种的心力去服侍呢个魔王，佢话鬼等之魔都亦有途中啊，各个智慧亦都全无相同，嗱咁啊更荒谬， 咁啊，説明在於維摩王嘅子孫啦。咁啊，的而且確咧係罪過無量啊。咁啊，如果真正聖母上道，屬於天中之天，係正中之正。咁啊，現在佢已經修行，因為人心未斷啦，而且人心狂，已經墮落為魔，尚不知羞恥，不知勉勵啊，不知懺悔，佢反切為墮咗個魔道咧，名為叫做聖母上道啊。以魔嚟的作法，當然係大妄已成啊，屬於呢個墮落之因。咁佢啲魔福享盡啦，做魔鬼都唔夠資格啦，咁啊一定要墮於呢個地獄受苦。當我滅道後，在末世之中，多此魔民的自淨世間，廣行貪欲，就為善知識啊。咁啊，今時今日咧就係最多啦，所以佛話。佢話我滅道之後，咪在呢個末法嘅時期，好多咧呢啲咁嘅魔民啊，一啲魔子魔孫係次成於呢個世間，即係好多啦。咁佢所做嘅乜嘢事咧？佢就廣行呢個貪欲，咁啊教人咧做呢個淫欲之事啊。佢就作為係呢個善知識，嗱本嚟善知識咧。就是教人的正法，咁啊令到受教的人咧得以了生脱死，咁啊叫做善知識啦。咁啊現在咧佢做咗波文，咁啊佢先一教人啊廣行呢個淫欲之事啊。佢話佢自己咧就係、是、一個善知識，咁啊説明呢個末世眾生個苦惱啊，就如同柯南所説，佢話末世邪思説法。就如恒河沙，咁啊，叙述我哋末世众生嘅苦恼啦。佢话令知世间就落外见坑，就失菩提路啊，就系、是、此等魔众，因为广行欲事，亦都教人哋广行欲事，以为自己善知识啊，以此呢个欲事嚟化度于人，令呢个受化者的皆作欲事，咁啊，从此堕于淫欲啊。外见深坑就永失菩提，以正路啊！咁啊，长期堕落就难以出头。咁啊，一种说明啊，呢、这个淫欲嘅过患。咁啊，儒家世人就周三摩地，边卷嘅心灵，自明如来，见佛世尊，第一决定。清净明慧，此就系佛令阿难及诸弟子，咁啊应该咧要如是啊，系教化众生。你欲想求出嚟得解脱嘅，你就首先要永断心淫。佢话以教世人修三摩地啊，先要断呢个心中嘅欲念。只是在呢個貫行為中，就唔單斷呢個身淫啊，咁啊亦都要斷呢個心淫，所謂心身不皆斷。咁啊，十方三世之佛都係如是教育啊，呢、這個有志出塵者，咁啊一定咧要先斷呢個心淫。若是菩薩如是化度眾生啊！就叫做自明如来，见佛世尊，第一决定是清净明慧。所谓第一者啦，就话四种清净明慧之中，属于第一种，要断呢个心淫。咁啊，应当咧系咁样教人，唔能够有所更改啊。咁就叫做决定。咁啊，清净明慧咧就系话菩萨。若能如是去教人啊，就明嚟佢哋真正嘅善知识。所以行者若能依佛菩萨咁佢教导，专断心淫啊，皆得清净解脱，亦是啊最光明、最正大嘅教诲，能够开发心性。咁啊向下咧就立一个譬如，咁啊说明呢个人心不断啊。嗰種禍害之大，佢話自負安啊！佢話若不斷淫， 都禅定者，所谓如天花上啊，佢肉皮净化，千百千劫以灵月花，何故只非凡本，就沙石成故？佛话以师故，你阿难你要知道啊，佢咪若不断啊，而都禅定嘅咧，譬如乜啊？佢话千沙石嘅肉皮净化啊。當然經法經事都不成啦，嗱咁啊，始終嘅經咧就譬如禅定啊，嗱家上就譬如呢個人心，幻咧就譬如無相菩提，咁啊若果以呢個禅定去經呢個人心啊，咁啊人心嘅未除，地獄不成，菩提就不得啦，咁啊一定要斷呢個人心。以不生滅為本修因啊，先至可以成就無上菩提之道。就等於話咧，如果你精沙上想成佛，精法精事都冇法子成，就一定要用好嘅米，仲要好好地咧，適中嘅水分同埋適量嘅火候啊，咁啊先可以煲定一煲咧，完成。嗱，咁啊，由呢個沙石未經，仲可以接近喎。如果你經下嗰啲沙石啦，經到佢又熱又辣啊，你近都不能近啊。如果經過嗰啲沙石又熱又辣咧，你近啲，咁啊大吉，害命啊，如得傷身啊，就譬如啲不修善定，你有呢個人心欲念都還可啊。若是你修禅定不遣人心啊，咁决定系落于呢个魔道啊！佢话以耳为人身，求佛妙果。嗱，始终呢个人身呢个身字咧，应该就改为人心啊！佢话以耳呢个心人呢个人心，咁啊，即合着呢个金沙上咧，求佛嘅妙果就系合着肉而成法。當然是不得的，因為人心就是粗，佛果就是妙，以這個最粗的人心求最妙的佛果，決定是無有自知，由這個人心是慧中之慧，佛果是淨中之淨，現在以這個最慧的人心欲想求最清淨的佛果，那就怎可以成呢？他說眾得妙悟都皆是人根啊！咁啊，纵然你呢个人修禅定啊，咁啊有一种领悟啦。咁啊，若是你呢个人心未除啊，亦是咧系呢个淫欲之根本，咁啊必定发生啊呢个地狱个苦果。所以话根本成淫就轮转三途啊，因为呢个人心未除去修禅定啦。咁一定系不能成，而且佢堕于地狱恶鬼畜生呢个三途恶道，就必不能出。嗱，咁啊，既然堕于呢个三途恶道不能出啦，咁啊，连人都未曾成就咯，咁啊，人生都未得啊，你又点样可以啊修呢个佛菩提呢？嗰个如来涅槃啊，你何路修正啊？因为人生都已失啦。你怎样去修正佛的菩提涅槃呢？他说必使人机的身心俱净啊，那这个人机众生身中的人机即是男女二根啊，如果众生心中里面的人机呢，就即是这个身人，即是这个人念，若是说众生身这个人机片就得过这个律而界啊，若是众生心的淫机片呢，就得呢道共界。我话必以呢个淫机，若身欲心呢两种都断，得到呢个道共界啊，即是此根初解，就先得人空，正阿罗汉果，不退正都亦无。咁啊，从此就入菩萨正位，即是空正圆明。正法解脱，佢话依佛菩提就思可希冀啊，就永断人心而修禅定，咁啊成佛自有希望。佢话自我指住 心明慧佛之啦，不如止舌即方舌，只就以正啦嚟得斩邪，就恐防呢个末世邪言乱正啦。所以佛呢就好肯定讲，佢话如我止舌，就明慧佛之啦，即系要照我咁样啦去教人。如果你想修呢个三摩禅定啊，咁啊一定咧要先次心人。咁啊，如果咁样去教人咧，就明慧嘅个法子，就话必以人机身心俱断啊，断性亦无，依佛菩提之可欺骗。如果咁样去教人，咁就系佛所说嘅。咁啊，若是话佢唔系咁样去教人咧，你反而啊，仲要教人哋啦，专行呢个欲欲，咁就变成咧系魔神所说啦，就如同呢个魔鬼所说一样。咁啊，阿难系由知世界嘅六道众生其心不杀，则不随生死相续。第二修三昧的本色勤劳，杀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纵有多劫前定愿前不断杀，必落尘道上等之人为大力鬼，中品则为非能夜叉，于鬼四等下品方为地行罗刹，死等鬼神亦有途中，各国智慧全无上道。我灭道后末法之中，多此鬼神施成世间，言食欲得菩提路阿难。我令比丘食以净欲，此欲生我神力化身，及本无的命根与婆罗门地多精湿，加以沙石草菜不生，及我以大悲神力所加，因大慈悲的假名为欲，与得其利，但奈何而来业食之后食众生欲，名为积主。及与等当知是食欲人，众得心开，此三摩地皆大罗刹。道中必寻生死苦，非佛弟子相杀相生 相敌利与，云何是人得的三界与教世人修三摩地次次杀生，是名如来先佛世尊誓决定清净明慧。是故阿难，若不断杀修持定者，譬如有人自失其意高声大叫，求人不闻，此等名为欲忍离罗。清净比丘及诸菩萨于其路行不杀生草，放以手佛，云何大悲取之众生血肉充盛。个若之比丘不服东方思念见法，及如此土化里头推以落提湖。个如是比丘于世真切投还宿债，不由三界，何以故服其身份的皆为比丘？世人食其地中八谷，即不离其必之身心。于诸众生若真得身身心如图，不服不食，我说是人真解说者。对如我指说，名为佛说啊，不如指说即波尘说。这一段经文就是长字的第二波，名为这个杀戒啊。凡是断他生命的，就名为叫做杀。于所防的波啊，戒呢就是能防之法啊，咁啊能所并称，名为叫做杀戒，即系杀生害命之事啊，我哋一定咧要戒除，咁啊叫做杀戒。个阿难，你又知世界，就系说明唔单系呢个人心，系个生死根本啊。若是杀心不断，亦系生死根本。你欲想求呢个三摩提，进入九灵现大定而得解脱，消生死苦，咁就唔单要断淫啊，亦都要断杀，咁亦做游，咪游诸世界之中。咁啊，六道嘅众生，世界系所依之处啊，六道众生咧属于呢个能依之人。咁啊，人心不杀，即执不除皮，生死相续啊，即系话我哋之所以有生死相续。即是说生死不能了，这个过人在于边处呢，就完全由这个杀心重之故。所以欲想求解脱，必定要断这个杀心。在小乘戒中，对于这个人道杀妄这个四种根本戒法， 咁啊，只要咧我哋唔去做，咁啊起心动念咧犯大嘅，因为我哋未算烦恼啊，咁啊难免起心动念。但系只要我哋呢个起心动念之时，能够克服呢个妄念啊，令到我哋呢个身口意咧唔去做呢个人道杀妄之事咧，咁就不明呢个犯大。因为我哋冇去做啊，我哋就冇犯大啦。但系大成戒咧，就系论心地啊，所以我呢个杀心未除，咁啊亦系叫做犯戒啊，仍然受呢个生死。所以呢个心如果不杀，先至可以真正根住。若是我哋呢个心动起呢个杀生之念啊，咁啊呢个生死根本啊就无法断绝啦。佢话以修三昧，就本出尘路，就杀心不除，就尘不可出啊！嗱，凡系佛所说一切修行嘅法门，通明为呢个三昧啊！但系众生之病虽然系好多，嗱咁啊，不出呢两种，就即系呢个苦瘟尘，以共呢呢个三年。由于呢个分尘之故，咁啊即系如痴咧；由于呢个散念之故，咁啊即系动念啦。嗱，咁啊现在我哋以呢个智慧嚟到破呢个分尘，咁啊以呢个禅定啊就嚟破呢个散念。嗱，由呢个三昧名为呢个三摩地啊，中国话叫做地定。嗱，咁啊定中定有智。所以因中修止观，果上的成定位，以此这个定位而法去克服一切烦恼。那凡佛开示的教法都是能够脱离这个尘劳，那么烦恼就是尘劳因，生死就是尘劳果。那么行者虽然久已修行，仍未能出这个生死尘劳的，他这个过去在于杀心未除啊，就唔系呢个法门咧就无效，所以话杀心不除，尘就不可出啊。佢仲有多次的禅定念时而不断杀，就跌落尘道，此就明呢个杀心过患好大嘅。就系话仲有多次多解，亦都咧系受呢个禅定发生效力。嗱，咁啊，如是人等咧，实在系唔容易，不可多得啊！佢又有多智，咁啊又有禅定啊，真系求之今日咧，真系不可多得，应该就好难得啦。但系如果杀心不除啊，都必定堕落于呢个尘道啊！或障品之人就为大力鬼，咁啊禅定正杀心。名为佢哋上品啊，咁啊堕落为个大力鬼，有大福力啊，佢生嘅时候属于化身，生后宫殿楼阁二成，所谓官官如意啊，统一齐鬼神为其所用，咁就叫做大力鬼咯。佢话中品则为就飞行夜叉，诸鬼上品就是禅定与呢个杀心系平等，50%系禅定啊。50%咧係殺心，咁就變成禅定與殺心咧就平等嘅，就名為叫做中品。咁啊墮落於做呢個飛行夜叉，中國話叫做劫疾鬼啊，亦名叫做勇健鬼，或者墮於為呢個鬼罪。咁啊佢個福力咧就僅次於呢個鬼王。佢下品嘅方位。地行罗刹啦，若要话杀心胜过禅定，咁就名为叫做下品啦。咁啊，堕于呢个罗刹鬼类。咁啊，中国话咧就叫做可畏鬼。咁啊，因以其众生咧嗰啲血，同埋以众生嗰啲肉咧为食嘅，即系等于话咧嗰啲鬼啊，系专门食众生嘅血肉。咁啊，个地行嘅仪式，所以名为咧就叫地行罗刹。所以凡食肉者咧， 都是属于这个鬼类所摄嘛，属于这个鬼兵之类，那么他的腹部呢又比这个鬼罪呢又差很多了。他比等鬼神的业有途中啊，各个智慧的性无相多，或比等诸鬼王、鬼祟、夜叉、罗刹，咁啊佢自己各个都有其途中啊，而且各个都话佢自己咧本来做鬼啦，但系佢话自己咧就成咗无相道啊，咁啊当然系特级嘅大妄语。嗱，佢因为杀心重而堕于呢个鬼类，咁啊当然系属于堕落啦。咁啊现在更因大妄语不是无上道啊，佢话佢已经成无上道，咁啊呢种嘅大妄语之恩咧，咁啊将来决定堕地狱，等于话咧佢想做鬼都做唔成啦，连鬼都冇得做啦。我灭道后就没法之中多此鬼神自成世间，话佛灭道之后有三个时期，正法、上法嗰啲众生咧，佢虽然系唔见佛，但系由于根性都上嚟啊，而根都深厚，若有末世众生，佢嘅善根浅薄者，即系比唔上啊呢、这个正法、上法呢两个时期嗰啲众生嘅善根深厚，咁啊当然嘅善根就浅薄咯、哦。咁啊，加上佢啲邪思恶鬼恃盛于呢个世间，而又环境恶劣啊，若是不为其钱啊，实在系唔容易啊。咁啊，自然食肉得菩提道，咁啊呢一类咁样个鬼神，佢自己讲啊，佢话我食肉咧就叫做得到菩提路。就因为呢有人间问佢，咁啊佢话你系一个修行人，咁啊点解你又食肉呢？咁啊佢就话：，唉，我虽然食肉啫，咁啊亦都可以啊得到呢个菩提道啊。嗱，咁啊如是讲法咧，就当然系属于呢个鬼神，咁啊亦都系属于呢个魔鬼啊。所以我哋中国嘅佛法系最好嘅。咁即使在受持五戒啊，亦都不杀生，系不食肉，因为你要食肉，就一定系杀生啊。咁啊，若是杀生咧，你就跌咗呢个杀劫啊，亦都欠咗呢个肉债。所以我哋肉想唔欠呢个杀业，冇呢个杀嘅冤孽，如果冇呢个肉债咧，咁啊最好啊。就唔好杀生，亦都唔好食肉。咁我阿难，我令比丘食五净肉，此肉皆我神力化生，就本无命根。嗱，咁啊，始终咧个令字啊，我令比丘呢个令字，咁啊最好咧就改为一个许字。佢话阿难，佢话我许我个弟子啊，嗰啲比丘个弟子，咁啊食呢个五净肉。五净肉咧，就系不见佢杀嗰阵时嘅凄惨，亦都不闻啊佢被杀嘅时候，咁啊发出嗰种嘅凄惨之声，亦都不疑咧为我而杀嘅，或者对方自己已经死咗，啊或者佢啲雀仔咧响个山处啊，咁啊个食肉之时静嘅。咁你攞嚟食，咁啊呢种一共咧叫做五种嘅净肉。咁啊现在佛话，我许嗰啲比丘食呢个五净肉啊，咁啊呢啲五净肉咧都系我佛神力依所化生，本来就系无有命根啊。咁啊而家佛点解咁多都唔化？佢要变化呢个五净肉。俾佢嗰啲比丘弟子食咧，咁啊，以婆罗门就地多精湿，就加以沙石，草菜就不生。咁我以大悲神力所加，真大慈悲就假名为欲，就语不停利。咁就恐防有人问啦，咁啊，基于话神力之所化生啊， 咁啊，何以佢又唔化呢個谷菜啊？唔化呢個其他嘅植物，咁啊，偏偏要化呢個五種淨肉啦，反而令後之食肉者，咁啊，得以藉口啊，以為佛呢鼓勵食肉，咁啊，絕對唔係呢個大慈悲者所應為噃。所以佛就話：於婆羅門係地多精濕，又加以沙石太多，實唔單話呢個五谷、瓜果、草菜唔滿增啊！而且咧，在呢個印度呢、這個沙漠嘅地方，天氣酷熱，咁啊草菜亦都不增，咁啊嗰啲人咧係點樣生活呢？嗰啲人就養嗰啲羊啊，咁啊食嘅係羊肉，飲嘅係羊乳，燒嘅係羊粉，穿嘅係羊皮啊，咁啊日常生活，咁啊總唔離得開咧呢個羊。咁啊佛在呢個地方行化，都不得已咧，佢就化嗰啲五淨肉咧俾佢個弟子食。咁如果佛不化呢個五淨肉，反而化呢個稻糧、蔬菜、谷米啊，所謂事出反常，都人以為怪啊！因為嗰啲沙漠熱氣又大嘅地方，都冇法子種啊嗰啲五谷同埋呢個瓜果啊！咁當然你亦都唔能夠啊化呢個稻糧、蔬菜、五谷俾佢嘅弟子食啦。咁如果佛咧唔化呢個五淨肉啊，反而化呢個稻糧、谷米、蔬菜咧，咁就變成事出反常，都人以為怪啊！因此出於佛嘅大慈大悲神力所加，咁啊化呢個五淨肉，因大慈悲故，所以假名就為肉啊！分奈何而來滅道之後，食眾生肉就名為即止啊！只就是佛撐呢個末世眾生顛倒，唔了解佛當時響呢個沙漠嘅地方啊，教化眾生之時，不得不以而化呢個五淨肉嗰種個苦心，反而直指啊，佢話食肉嘅人，名為佢哋釋迦嘅子弟啊，嗱咁啊此一類咧，在呢個小城國家嘅佛教咧。就比較最多，不過佢哋嘅托缽就唔係自己做嘅。咁其實凡係食肉之人，將佛嘅慈悲啊，不停佢嘅積語，若要不殺生、不食肉、諸惡莫作、眾善奉行啊，先至可以名為佢哋釋迦嘅弟子。所以此經同埋靈陀經啊，一向制斷。咁啊，佛弟子咧係不得食肉。個汝等當知，食是食肉人，個眾德心開，即似三摩地，皆大羅剎，道中就必尋生死苦海，非佛弟子。咁啊，此一段經咧就係佛明法開示。咁啊，有關啊呢個食肉之人點解唔係佛弟子咧？因為如果食肉者說他為一個善人都不正啊，乃是是一個惡鬼，所以佛話：汝等佛弟子，你要知道啊，你應該要明白。他話是食肉之人，他話眾德心開，咁啊縱然佢嘅心花開朗，就似三摩地啊，亦都只得咧係得到呢個禅定。能夠入定一日二日，你若不持戒啊，如果仲係食肉嘅話，通通都名為叫做羅剎鬼啊！個道中就必沉生死苦海，非是咧佛嘅弟子嗱。咁啊，始終生死二字咧，應該作為三途嘅凡食肉者，就必定墮於呢個地獄惡鬼畜生啊！呢、這個三途之中，嗱咁啊，墮於呢個羅剎，屬於呢個羅剎鬼類咧，都仲有多少福報啊？咁啊，如果福報上墮於地獄啊，墮於呢個惡鬼畜生咧，咁啊真係咧，只有受苦，就無福可言。 因为杀生食肉啊，将尽慈悲，所以话佛啦，此类人啊，就非是佛嘅弟子。各位如是之人，相杀相吞，就相敌利矣啊！个云何是人？就得出三界，就说明如是呢个食肉之人。咁啊，相杀就话你杀他。从因果上嚟讲咧，日后他照样咧去杀翻你啊，咁就名为佢就相杀。咁啊相吞咧就你食他，他就食翻你啊，咁就名为佢就相吞。咁啊现在你杀他食他，你尚未曾还他呢个命债，以共肉债啊，所以话相食未已。嗱，咁啊，既然命债肉债都未还啊，又点可以得到解脱呢？佢就云何智人得出三债啊？既然未得解脱，当然仍受生死，所以话此人点可以得出呢个三债嘅生死轮回？佢话汝教世人就修三摩地，次前杀生，就自名如来尊佛世尊。第二决定清净明慧，呢个佛啊命阿难同埋佢个弟子，佢话应该咧如是去教呢个世上嘅人，佢话汝教世人，你修三摩地啊，你修行呢个三摩禅定，就次断杀生，除咗断心淫之外啊，其次咧就要断个杀生。就自明如来先佛世尊第二决定清净明慧，咁如果你系如是去教人修三摩地，要自断杀生啦，咁就名为啊如来以共咧系先佛世尊，咁第二种咧最肯定嘅清净明慧啊，决定咧就一定要咁样教人，要断呢个杀生食欲，咁啊佢就决定。咁啊，若是能如此教人，就叫做最清净，系最光明嘅教诲啊！咁啊，别人能够听你劝，咁啊，不杀生、不食肉，断除呢个杀业，亦都断尽呢个命债啊！咁啊，于呢个世间都无所欠啦，咁无所系缚啊！咁佢先至得到解脱。咁啊，若果不如是说咧，咁啊，当然系同于呢个魔鬼所说一样。佢话有世人受三摩地，次断杀生啦。咁啊，自明如来先佛嘅尊，第二决定清净明慧。咁我卷此处时间唔到，咁啊，向下问差，付于明日。